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有所下降，但是污染物积累有限，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今天夜间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结构稀疏，透过云层和云的缝隙仍然可以看到元宵之夜的月亮，只是夜间天气依然比较冷，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气温3-10度，相对湿度30%。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耶路撒冷，一座被征战千年的城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当一座城市同时成为三大宗教的圣城，它注定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徒步旅行耶路撒冷一书共分为12章，作者不仅介绍了大多数游人非去不可的哭墙、锡安山、橄榄山、圣母教堂、以色列博物馆等，还以资深玩家的身份推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涉足之处，也是对这座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耶路撒冷的一个纪念。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徒步旅行耶路撒冷》。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旅行类的书，叫做《徒步旅行耶路撒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徒步旅行耶路撒冷》的策划人，同时也是资深的出版人刘丽华老师，欢迎丽华老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耶路撒冷的旅行达人刘威，欢迎刘威。 大家好，主持人好。 说到了《徒步旅行耶路撒冷》这本书挺特别，因为这本书并不是中国人写的，而是两位长期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对夫妇他们的一部作品。而且当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首先被这本书的推荐语所吸引了，我给大家念一段哈，我相信大家也会感觉到还没有听到故事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美了。人的一生不过是消费自己的梦想，我行迹所至，我心之所向，有一个喜欢的不得了的人，有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事，有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世界好比人的眼睛，眼白是海洋，眼珠是大地，瞳孔是耶路撒冷，瞳孔中映射出的人脸就是圣殿。徒步旅行耶路撒冷，触及灵魂的旅程一定要有一场。徒步旅行耶路撒冷正是瞳孔中圣殿的一扇窗，是金色云层中倾泻的一束光。大家听到这样的语言会觉得很唯美哈，那其实这本书同样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种特别唯美的感受。我们先请这本书的策划人吧，刘丽华老师来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妇，一位叫做巴迪亚，另外一位叫做阿维格多啊，这是一对夫妇。介绍一下怎么发现的他们两位和这本书。 因为我是2016年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去旅行， 当时呢，因为我是出于对基督教比较这个关注吧，然后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一趟旅行还是不够尽兴，不够尽兴，因为呢，那个你不可能在十几天之内把耶路撒冷的所有的景点都看完，你也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去苦路的时候，一站一站的，不可能是每一站你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后来呢，我就回国以后，有一个版权公司，他就因为我们是出书嘛，不断的给我们推荐各类的图书的信息，我一下就发现了这本书，我一翻，我就觉得这本书太详细了，就讲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每个角落几乎都讲到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旅行的那一次如果能带上这一本书，那就太好了。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就是推荐给出版社，我觉得一定要做这么一本书，让今后旅行去耶路撒冷的这个旅行者能有这么一本很详细指导性的，它是从历史啊，从这个 旅行 景点、 还有艺术， 对艺术，还有就连宾馆小餐馆各个这个角落它都描述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推荐了，因为这一对夫妇呢，你从介绍也可以看见，其实他们原来也写过伦敦啊、巴黎啊、纽约啊，就是他们是一对旅行达人。后来他们就迁到耶路撒冷居住了很长很长十几年的时间，通过他们自己的脚步丈量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写出了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不但是一本集旅行、艺术和历史三位一体的一本入门书，同时呢，它也是一本全方位来展现耶路撒冷的一本书。我经常听到一句话是说，世界若有十分美丽，九分就在耶路撒冷哈，可以看出耶路撒冷的美来。而且其实说到了耶路撒冷，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在去年出了两本很畅销的书，一本是叫做耶路撒冷三千年，另外一本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两本书呢讲的是不同的两段历史，但是呢同时都是在讲述耶路撒冷它的故事。那其实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旅行达人刘威啊，刘威，我想问问当时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当时是接触这本书的时候，还是还未出版的时候，正在审校的这个阶段。其实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因为他这本书介绍的非常详细，从就是不同的地区，然后怎么玩，然后介绍了一些酒店，介绍了一些游览时间，然后其实是对旅行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像工具书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同时呢，他会又介绍到一些历史，还有一些人文自然呀，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而且他装订的时候是可以分册拿出来的，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在旅行当中。 其实这本书很让我惊喜的是，它应该有十册吧，我看一下，对，是十二册。这十二册呢，其实每一册讲的都是耶路撒冷其中的一个景点，然后他翻开之后里边还有优美式的散文啊，这个散文是两位作者哈，两位夫妇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感情把它诉诸笔端写了出来。然后还包括我们去那儿怎么玩啊，我们有哪些旅行攻略，我们吃什么玩什么，包括我们住在哪儿，包括这段旅程当中这个地点它有哪些历史文化艺术啊，全在这个一本非常非常薄的小册子上。这个是刘老师作为出版公司特别策划的是吗？ 对，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书了以后，我是觉得它的这种丰富性是其他的这个旅游的一类的书，就是只具有工具性的这种书是不可代替的。而且我们在国内来看呢，好像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关于这个耶路撒冷，专门是讲耶路撒冷这个旅行的书。我们可能出过，我看到是这个英国的出版社出的是，比如说是中东，他把这个是包括在整个这个地区里的，而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耶路撒冷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丰富性。当然本来是因为耶路撒冷本身有它的丰富性，这一本号称是旅游的书把这本这个耶路撒冷的丰富性 表现出来了。 嗯， 不论是从历史啊、文化呀、啊、自然各个方面讲。 嗯，其实我介绍一下作者，作者一个叫做巴迪亚，一个叫做阿维格多。巴迪亚是位医生，阿维格多他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应该说自从写了这本书之后哈，阿维格多现在就成了一个专职私人导游，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和赞誉哈。他们俩是一对在耶路撒冷住了有20年的夫妻，写过许多畅销的旅行类书籍。这本书呢是他们对自己家乡的一种热爱和一种贡献写了出来。其实这本书刚刚说到了，是一本旅行耶路撒冷的指南。到底它里边有什么？到底它里边有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特别好奇，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其实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啊，说无论是谁，若没有看过辉煌之时的耶路撒冷，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就再也不会看到美丽的城市了。耶路撒冷是值得每个人去深度游的。那作为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非常熟悉，就是刘威哈，因为作为刘威对于耶路撒冷那么熟悉的一个人，你觉得耶路撒冷到底该怎么玩？ 其实我本人去耶路撒冷已经去过3-4次了，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耶路撒冷它最有魅力的地方是说，它每一次去给你的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好安静啊，然后有一种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尤其我最喜欢去老城，因为老城区它分为基督教区，然后犹太区、阿拉伯区，还有亚美尼亚区这四个区，但是这四个区呢，它又非常融合，你可以在这里面又看到犹太人，又看到阿拉伯人，又看到亚美尼亚人，他们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自己的民俗、自己的那个习惯，还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呢，他们又在这非常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住在一起，又是非常融合，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风貌，然后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交融的一个地方。 嗯， 同时呢，我有一个非常记忆非常深刻的，因为耶路撒冷很多地方它都是那种金黄色的石头来砌成的这种老城，当每天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石头就是反射出的那种光是那种金灿灿的发金色的这种光，你就会觉得这个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金碧辉煌的这么一感觉，但是又不是说它都是真的是金子或者这样垒成的，它只不过是石头反成的这种光， 嗯， 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一下就变得非常神圣，能净化你自己。 没错，这是刘威说到了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感受哈。其实在这本书的一开篇导言当中，就是第一章他写的是一个简要的耶路撒冷生存指南。他这一章当中其实是两个作者首先讲到了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感情，这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知道这些吗？就说耶路撒冷尽管在希伯来语的名字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翻译过来的耶路撒冷，但是其实它并不确切，学者已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它真正的含义是和平的遗产，叫萨勒姆，还有就是乌加里特，还有这个代表着万神殿里的夜晚星辰之神之城，是吧？讲到了就是它是一个很神圣的这样一个国度，包括还有人说它是一个完美之城。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出现的？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在希伯来语刚才说的是和平之城，因为它有个 Shalom， 嗯， 就是这个犹太人互相见面都说 Shalom， 实际上阿拉伯人也说 Shalom， 只不过发音有一点点不同，阿拉伯人可能就说 Shalom， 犹太人可能就说 Shalom， 就有一点点不同啊，但他们都说明了就是这个城它是一个以和平的名义建了一个这个城，所以我们再看就刚才刘威所说的似的，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都非常这个和谐的融合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当中，你一会儿可以看到穿的是基督教服装的人过来了，一会儿看到一些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过来了啊，一会儿又看到阿拉伯人过来，就是你就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有意思， 嗯， 不像有的我们去旅游看也就很单一的，比如说基督教的城市或者是什么样的。 没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 对对对对。 而且这本书一开篇就说到了哈，说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出现在一个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埃及粘土的雕像上。当时人们习惯将敌人的名字和相应的可怕的咒语，就诅咒类的文字刻在雕像上，然后在一场神秘的仪式中把雕像砸碎。人们相信那个被诅咒的敌人的力量就会因此而毁灭。啊，这就是一种相当于信仰吧，是不是？信仰。所以呢，耶路撒冷这个名字从此而来。那其实，要想对于一个 没去过耶路撒冷的人，看完这本书要对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他首先就是要入门嘛，了解这个城市。所以呢，其实在这里边涉及到了很多关于内幕消息哈，还有一些这个到底玩几天怎么玩。刘老师介绍一下吧，您是怎么分布的？比如说第一章当中我们是怎么分布的？ 哦，他的第一章是讲是导言嘛。 嗯， 我觉得上耶路撒冷，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去老城，老城看一看它的，因为它的历史嘛，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嗯， 第二一步，我觉得应该去，我是因为喜欢那个博物馆，我觉得应该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博物馆，它叫其实叫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它这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个藏品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它包含了整个中东地区挖掘的这些考古的这些遗迹啊，包括有巴比伦时代的，有这个什么，它从而且我看到了有的是公元前五六千年的这些文物，而且非常非常精美。这是第三一步，我觉得应该去就是橄榄山。橄榄山，因为你可以从橄榄山的这个山上可以看到对面的，就是这个 俯瞰整个老城， 整个老城，哎，还有金门， 对， 就是刚才刘姨说非常漂亮，阳光照在它这上，你看这个金门的那个颜色，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可以按照跟书的这个他所提供的这个路线去行走。为什么呢？他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经济而且很完全的这么一个路线。 没错，其实这本书当中不仅是一上来告诉你耶路撒冷的历史和它的由来，名字的由来，后面还讲到了一些内幕消息，比如说为什么大卫王选择了如今被称为大卫之城的地方来建造他的王国的都城。事实上这个地方并不是处于交通要道，土地也并不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甚至没有良好的水源供应，但是他这个地方不会引发任何政治上的嫉妒，没有侵犯任何的部落的领地，这就像美国的华盛顿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在三千年之后，在以色列建立和联合国决议要求耶路撒冷成为国际城市的前几天，那大卫本叫古里安这个人哈，就提议以色列建都于内盖夫，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是应该是叫首都。然后呢这里边还讲到明日名言，这个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念几段哈，这里边有很美的文字。这里边讲到了，其中有一位叫做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这位作家写到的，他说耶路撒冷的风景就是一部世界历史，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部有关地球和天堂的历史。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很多朋友写来的耶路撒冷的给他难忘的一些印象，说如果我忘记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如果我不记得你，如果我未将你作为我的最大快乐，就让我的舌头紧贴上颚，只有在耶路撒冷，我才能够在自家阳台上听到宣礼使呼唤身后教堂的钟声，但这时我却身在犹太民族的首都。刘老师为什么想到就是加上明日名言呢？这个也是他们原作的其中的一部分吗？ 不是，这名人就是很多很多书，包括耶路撒冷三千年，他们都会找那个关于这个名人对耶路撒冷的那个礼赞。 嗯， 因为写耶路撒冷的这个人太多了，而且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很想去到耶路撒冷去旅游一下，因为他们要从那里头发现，因为历史太悠久了嘛，太古老了嘛，所以很多那个作家，那个著名的作家都要去到耶路撒冷去旅，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所以他们回来以后都会写对耶路撒冷的这个感受，所以呢他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名人名言就特别多。 哦，所以你们就特别把它收集起来了。 对， 其中还有一个人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建议你在清晨或日落之时爬到老城区的一个屋顶上，就站在那里聆听你周围历史的脉动，你的双眼就会忍不住浸满泪水，这会是一个非常深刻令人敬畏的体验，直接触摸那千年历史，体会此处的神圣与尊严。如果让我给旅行者们推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去的地方的话，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老城。刚刚其实刘威讲到了对耶路撒冷的感受和看法，第一印象，那刘丽华老师您讲一讲吧，就是您说您去年是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 2016年 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 对对对对， 当时去的时候做过攻略吗？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看的是历史类的书比较多，但是真的旅游的书不是看的很多，但是我去了以后呢，我有两个非常深刻的这个感受。第一个就是坐飞机，他们 他们的好像是叫，应该他们的飞机的航空的标志是A 了 A 了，就是冲向天空啊。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飞机一落下来，这飞机上的人都鼓掌。 嗯， 这个情况已经很少很少有发生，因为八几年我第一次那会儿坐飞机的时候，是陪的是这个欧洲的人，他们坐飞机下来，都鼓掌。后来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呢，已经很少很少了。但是可能是犹太人这方面的传统，他还是保留的吧，他觉得可能是神的保佑嘛。那让我们平安的落地，这是一个给我的印象很深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安息日，到了周五的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开始了他的安息日，到一直到周六太阳落山这一天，是一个完整的安息日。在这一整天当中，他们是不能，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很安静，不能经商，公共汽车都没有，就是整个街上你就看没有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时间你知道，在公园里头很多人都在看书看报，这个时间是犹太人家庭团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或者读经，或者看书，或者读报。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我就讲的启示，就是说， 那的人为什么那么悠闲 啊？对，一个是这个悠闲，再一个他这个传统保存得非常好。就是他除了平常的读书读报的这个时间的话，因为有统计嘛，犹太人在世界上是读书最多的人。那么呢，你想想，一年有52周。这52周每一周都有一个安息日，那么他们看了多少书，看了多少的这个，学习了很多知识吧，或者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感受在哪呢，就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坐这个飞机进机场安检以后，他的墙上不是很多的广告，是什么呢，这个一溜墙，我走了差不多得有半个多到一个小时看这个。第一个是他的那个麦蒙尼德，就是他的那个中世纪的哲学家，这是犹太人。第二个就是爱因斯坦，第三个就是他的建国的第一个总统魏斯曼，然后后头就开始是他的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些，有作家也有这个科学家。那么有人就统计说，犹太人在世界上的人口占0.2%，但是他们获诺贝尔奖的人占全世界的22%，你就可想而知。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是因为读了很多书，然后这一溜墙我就开始看，大多数他们全都是犹太人的科技发明，是当代的，有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有电子技术、有那个卫星技术，哎呀，太多太多了。他们这一路，你一路走下来，你就觉得是一个对你是进行了一个科普教育。你没有，哎呦，看到这些发明创造，因为我看到有的书就说嘛，你怎样录取一个你觉得很好的音乐的学生，这次在东欧的哈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定要是天才，第二是斯拉夫血统，第三是犹太人。这就是 天才其中的元素之一哈。对， 为什么呢，后来我想了想，就是他们保留了这个读书的传统，每周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干，又不能吃饭，也不能那个喝点水可以，游戏也不可以，什么什么都不可以，工作都要停止，就是读书。这个对我，因为我在那待了，正好经历了两个安息日。我们住的这个，我们就不能住他们犹太人看的饭店，他没有提供吃的，也不提供任何那个什么。我一看，特别安静，就是这对我那个感触是非常深的。 对，我们说哈，这一本书它的出生，或者一本书它的出现，应该说它凝聚了出版人的心血，包括对于他所出版的内容的感情，包括他的思想。这本书也是这样，其实一打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本书第一篇，就是一打开第一页，它并不是那个目录，而是有一段话，他说除了野蛮国家，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 这是作者他自己那个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特别契合这个犹太人他的这个传统。 没错，而且这本书它的装帧很漂亮哈，一上来第一页，它这边写到的是这句话，另外一边是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应该是从城堡往上拍吧，是不是？然后上面是飞翔的几只鸽子，这个也是原作带着的吗？ 对，原作的，这都是原作。他们就是，我是觉得这本书除了就是讲的这个文字以外，就拍摄的确实非常漂亮。 对，它的整个 画面 对， 很多的这个照片啊， 对， 总共有多少张？上百张了吧？ 差不多。 嗯，全是他们夫妇俩拍的， 全是他们拍的，就是文字和这个图片都是，还有一些历史的照片是他们通过以色列国家这个、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他们借用的，那都是黑白的，你可以看一下，那是历史照片，因为那历史已经过去了嘛，他们已经拍不了了。但是当代的现在的这些都是他们拍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一篇简明的生存指南，它里边写到了就是识别多变的指示牌，就让你怎么去识别街上的指示牌到底代表什么哈。 嗯， 包括还有门票价格。 嗯， 就是这个门票比如说你到哪个景点去它是多少钱，包括这个酒店几点到几点它开放，然后呢这个酒店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为什么要去这家酒店，你是去住、还是去吃还是去玩，这个酒店里会有哪些特色，这全是原著写的吗？ 这全是他原著写的。 你想吗，不是长期生活在那儿的人他是不可能了解这些详细的情况的。 刚刚其实丽华老师说到了这个天才其中要有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犹太人哈，所以我们第二章就讲到了犹太区啊，犹太区应该说这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吧，刘威？ 对，是这样的。然后他在那边犹太区的时候，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的特点比较明显，他们需要穿一身的黑色西装，然后他们戴一个黑色的帽子，然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经常行色匆匆的这种，然后他们就是很虔诚的在过这个安息日，然后甚至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都非常虔诚的这种。所以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犹太的朋友，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他们就是过安息日这个，其实他们不是不能吃饭，安息日是可以吃饭，只是说他们不能生火、他们要提前把饭做好。我那个犹太朋友就跟我这样说，我说安息日不能生火不能做饭，只能吃一些冷的食物，然后你每天就在家里头不能用手机、不能开电视。我说你不觉得烦吗？我说我觉得非常无趣非常的枯燥，就是你每天只能坐在这儿。然后他说不呀，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你想想你一个星期有七天，然后呢你每天工作很忙碌，但是你当到了安息日这一天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感觉，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然后谈谈心，然后我可以自己拿一本书坐在这里安静的看。他说其实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自己的一个过程，他说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好，他说我其实并不觉得这个是安息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反而现在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我们这种，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你有一个敬畏感在这里，而且我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我更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咱们中华民族其实也很相像的，就是很重视这个家庭观念，然后很重视这个团聚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犹太区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像哭墙啊这种，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在那里头非常虔诚的做一些礼拜啊，做一些诵经的这种过程，你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你感受非常能让给你带来更多平静的这么一个地方，是这种感受给我。 他其实在每一章的开篇都会写到一封信，这个是挺特别的一个书信体哈。犹太区这一篇的开篇写到，他说嗨兄弟们，今天已经拜访了我们的社区，得出结论，做一名犹太人是不容易的。三千年来，那些征服者一直试图将我们的人民驱逐这座城市，他们尝试了一切手段，驱逐出境，毁灭和破坏，尝试了所有能使其毁灭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酷刑、放火、屠杀和恐怖行动。为了消除这座城市的痕迹，他们甚至把它之上又建造了一座城市。你会认为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尝试后，一些人会指出这并没有起作用。这一次在这场永不停息的纪念独立战争的仪式中，我们遵循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径，在独立战争期间老城驱逐犹太居民的行为达到了顶峰，这一活动持续了19年。对犹太人而言这也许是艰难的，但他们乐此不疲。这是作者写的信是吗？ 对对对， 都是作者写的。 其实他是假装的我写一封信来总括一下我这一册他的大概的这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是行程安排，这个行程安排挺特别，精确到每一分钟，这个是让我没想到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从这个怎么去参观犹太区，比如说从雅法门出发步行穿过亚美尼亚区到达屋顶，这12分钟，然后四季屋顶观察点，这是需要20分钟，还有就是参观什么博物馆30分钟啊，到什么广场20分钟。为什么要写的这么详细啊？ 他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哈，他想的这个详细是一个怎么说行程的安排呢，是一个没有物理阻碍的情况下，就你不可能路上不遇到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去刚才说比如说亚美尼亚这个，比如说给你规定半个小时你参观就走过来，按他的规定可能是可以，但是那个地方真是太吸引人了，你就不想走，你甚至就想坐下来想着看一会儿听一会儿，这儿看看那看，一会儿时间就消磨过去了。那么我是觉得他定的这个时间是一个具体的行程，告诉你比如说多少分钟，15分钟，或者这个地方20分钟，这个地方25分钟，基本上就够了的这个时间。因为不可能每个旅行者我在这儿待一天，我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我要看，那除非是你自己定一个非常自己的行程。但是他这是给一个普通人一般的人旅行者定了这么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按照他这个行程呢，就你可以节省时间，我最短的时间看到最丰富的内容。 它里边其实分为了12章，就是12个地点。因为今天节目的关系，我们不能把12章全部拿来给大家来一一的细说。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两位来推荐，因为刘威也是一位旅行达人，对耶路撒冷非常的熟悉，去过那么多次啊，应该说算是半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了哈，感觉就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让你来推荐，比如这12个地方，你会最推荐哪个地方？ 只能选一个吗？ 嗯， 因为这个太难选了，我觉得。 那选两个吧。 选两个，其实我觉得我首先推荐的就是老城。 嗯， 这个老城是一定去耶路撒冷一定要去的， 就是刚刚说到的犹太区。 对，是整个，它是整个老城，不光是有犹太区，还有其他的这几个区。这个虽然地理面积很小，但是真的就像这个书里刚才写的一句话，就是每一站你站点之间的距离很短，它这个老城区其实才有1平方公里这么大。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故事很长，因为这里的历史太丰富了。就像它这里头虽然说几分钟几分钟，但是其实你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你在老城里头转个1天2天，我觉得都不为过。这个是你需要慢慢的去品，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这些历史故事，然后这个是我非常推崇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刘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博物馆。但是刘老师， 以色列博物馆。 对，以色列博物馆。 这个是在305页。 对，305页。这个刘老师推荐的这个是以色列博物馆，同时我也想推荐一个另外一个博物馆，是那个犹太大屠杀的纪念馆。这两个博物馆呢是非常，一个是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以色列博物馆，它有很多的展品，像那个死海发现的这些圣经的古卷呀，它是代表了一些犹太人，他们犹太人这个历史，甚至它是最早发现有希伯来语记载的，他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得懂这些希伯来语记载的这些东西。然后呢，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个是纪念的这些犹太人当时的这些历史，然后回顾的这些历史。就是我去之前其实是看了辛德勒名单之后再去的，所以那个感受就是，虽然可能我们看完了觉得心情会比较压抑，但是呢过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就是这种感受会让你觉得就是说和平是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往和平，追求和平，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去看一看的。 而且我觉得哈，你刚刚说到这几个地方，在书里其实他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就是他以问话的方式来展现的。比如说咱们就说老城区吧哈，老城区里他讲到犹太区，他里面讲到了很多很特别的观察点，每个观察点他都会说，比如说这个观察点为什么会有屋顶，到底是这是谁的屋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屋顶去看看什么。再包括卡多，讲到卡多哈，卡多这个地方，说卡多这个柱子它是什么意思哈，几百年前的柱子是什么样子，他做了一个对比，还特别拿了一张几百年前那个绘制的图， 对对对， 跟你现在的这个柱子进行对比，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包括还有我们在这一站当中会看到哪些博物馆，那这些博物馆的里边它为什么会有藏经柜，真相是什么，什么时候建造的，什么时候它转移的，什么时候它毁灭了，什么时候又重生了。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个很有连贯性的这样一本书，它不是只告诉你比如说我去这个景点我该怎么去，坐什么车，吃什么东西，然后呢花多长时间，它这个非常有连贯性的告诉你，就是相当于一个导游的形式。 对，真的像一个随身的一个导游在给你讲故事这样的感觉。 其实让丽华老师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地方是你最喜欢的？ 哎呀，刚才我想推荐的他两个都给推荐了，我就再补充一个吧。 好， 我补 充 一个，还是橄榄山吧。 橄榄山。 对，橄榄山呢，因为我觉得一个是 上到他这个山上，还是刚才我说的能够俯瞰他的整个这个老城哈，这是一个。再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个这个犹太人的墓，你就会发现犹太人的那个墓很有意思。确实是这一片地方很大，然后他呢，当然我们一般来说那个墓一般要是去悼念这个死者的话会放鲜花，它上头都放石头，很有意思啊，一块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橄榄山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教堂，有基督教的，有天主教的，有这个东正教的，还有清真寺， 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像民族大观园的感觉。 对啊，对，所以我就就觉得站在那个上头确实是心情就是整个看到蓝天下这么一个那个 视野很开阔 啊，金色的就是刚才刘威说的石头在阳光下金色的这种闪着光的这么一种城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值得去的，当然很多地方都值得去。 没错，橄榄山，橄榄山在这一章当中，它的标题叫做近代末世浩劫。他是这么写的这封信，他说：亲爱的奥利弗先生，按照约定，今天我前往橄榄山去查看了今年的收成，结果发现这里唯一生长的东西就是基督教堂和犹太人的墓地。我只找到了八棵古老的树木，我确定我没有找到任何橄榄树，所以我闲逛了一圈，从山顶上俯视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窒息。我屏住呼吸去看了那些前段时间死掉的树，我能告诉你什么呢？犹太人的半部历史都埋藏在了这座山上。为了看一看那些活着的人，我还去参观了一些教堂，猜猜发生了什么？一个地方的人说耶稣去了天堂，但另一个地方的人说耶稣的母亲被埋葬了，然后也去了天堂。总的来说，要是在那里找到一个升天的灵魂，明天我就要回到加利利，在那里正直的人的墓地之间还留有这几棵树木。它里面写到了这需要4个小时的行程安排哈，比如说这里面还讲到了一边喝热水壶中的咖啡，一边从斯高帕斯山上啊来看油电沙漠，是吧？ 所以你看他这个信很有意思，亲爱的奥利弗 Oliver 后面这个 Olivia 其实都是橄榄这个意思 哦， 他就是实际上他是编的，这信就是他编的。他说这个他没有看到橄榄树哈，但实际上这个橄榄园还是有的。就是当初耶稣在那个被那个出卖之前，他在这个橄榄园里叫科西玛园吧，里面他其实他很恐惧，内心他因为觉得自己就要那个被这个出卖被杀害，这个整个这橄榄园还有，所以呢他这我就觉得他是有用意的，用了一个奥利弗先生后头又用 这章当中讲到橄榄山，其实他里边也讲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叫哈尔伯特观察广场，山后有一个沙漠，早上起床看到的场景他专门拍了一张照片，还在旁边附了一张，是这是在1912年拍的，是吧？维多利亚建筑群，叫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建筑群。 对对对，这个你看他就说了，他是拍摄者是由什么政府新闻办公室提供，这个就不是他拍的了。 橄榄山这一章当中他最后讲到了一个教堂，叫克西马尼教堂，也被称为万国教堂和苦闷教堂。这个教堂很有故事，是吧刘老师？ 对，他就是因为这个教堂被毁了好几次。最早实际上是这个4世纪时就有了，但是后来来回来去的这个拉锯啊就被毁了好几次，但是后来到了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来这些有12个国家追求和平，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叫万国教堂，也是叫这个科西玛教堂、科西玛尼教堂。科西玛尼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橄榄园里头，耶稣在那个里边，他觉得有人要出卖他的，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教堂，我们当时后去的时候呢，觉得就是这个教堂非常好非常美，但是呢回来以后看到他介绍的，我们才知道这个教堂是谁建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上面的图画是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呢就是补充了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大致看了一下，知道这个教堂是什么，是为什么那么美，但是不知道它到底的寓意在哪儿，这个书就给你讲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补充了你去但是你匆匆走过没有关注到的这个问题。 耶路撒冷，一座被征战千年的城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当一座城市同时成为三大宗教的圣城，它注定拥有无与伦比的美。 徒步旅行耶路撒冷一书共分为12章，作者不仅介绍了大多数游人非去不可的哭墙、锡安山、橄榄山、圣母教堂、以色列博物馆等，还以资深玩家的身份推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涉足之处，也是对这座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耶路撒冷的一个纪念。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徒步旅行耶路撒冷》。其实很多人去耶路撒冷这种地方可能都会想要去购物买一些纪念品、嗯、这里边其实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市场， 对， 是吧刘威， 这个市场 叫耶胡达， 曼哈顿耶胡达市场、 嗯、对， 这个其实是耶路撒冷最大的一个露天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我因为我自己出去玩，我是很喜欢逛这种市场的这种地方，因为我觉得这种市场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个地方、 嗯、 是能真的感受到说他们生活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而且也能感受到这种当地人这种友好的这种气氛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所以耶胡达市场其实我是很推荐大家去的，因为中东有很多那种很甜的椰枣，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买，还有一些干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嗯、 而且那个耶路撒冷有很大的那种石榴，它石榴汁儿也是非常好喝的、 嗯、 所以这个市场它还有那种壁画，有那种绘画，然后非常有意思涂鸦的这种、 嗯、 而且那些人去了以后他看到你是亚洲面孔，他就会非常好奇的问你，你从哪儿来的呀，你只要一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哦 China 就是非常开心的这地方。而且耶胡达市场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白天是一个很普通一个菜市场，它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这些鱼啊肉啊这些都是有卖的，但是它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跟酒吧街一样的地方， 嗯， 你晚上的时候你就去跟大家小酌一杯啊，然后吃点东西，然后有大家开 party， 是一种非常非常这种放松的一个状态，这个我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市场有非常好吃的那个法拉菲跟 hummus， 这个是都是耶路撒冷人最爱的一个这个吃食。 这是说到了吃，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在耶路撒冷里边吃喝玩乐，刚刚讲到的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景点和历史文化，那后面我们要讲到吃喝玩乐哈，比如说咱们讲一讲艺术吧，艺术其实对耶路撒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推荐了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博物馆， 嗯， 这个博物馆它是国家博物馆，它里面也有很多雕塑的艺术品，然后还有一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死海古卷这些有历史的这些展品，还有一些雕塑啊一些艺术其他的艺术品，而且这个博物馆经常会不定期的有一些画展呀、啊、或者有一些其他这种展出还有讲座，如果要是能赶上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的。 嗯，讲一讲它幕后的故事吧，比如说出版这本书对于丽华老师来说是有难度的吗？ 难度挺大的，因为这它涉及到那个主要是涉及到历史啊那个人名啊地名啊，这些都是太那个专业的这个东西了、嗯、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译者非常好的把握了这些东西，可以看出来译者他的造诣还是很深的，他们翻译完了以后我看了看，基本上他们在这个历史啊在这个著名的一些人物的名字呀、啊、还有那个地名啊都是翻译的很准确的，虽然这很难，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他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确实这需要很多很多的专业，圣经的知识历史的知识艺术的知识还有这个历史的知识、嗯、包揽了各个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从这个后来我们交给这个译者呢，我们就想找一定要找一个能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专业造诣的人来翻译、 嗯、 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 也许 有的人他只是懂得历史、 嗯、 那我就翻历史书就好了，也有的人可能我就懂得艺术，那我翻艺术类的历史就好了。翻译的这个译者也是一对夫妇，跟他们那个作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挺凑巧的。 嗯， 然后他们翻译完了以后交给我们一看，我们觉得翻译的水平是非常高的，真的是这个高水平的完成了这个翻译的工作。 嗯嗯，我其实挺想问问丽华老师，当时就是想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想过没有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看， 你比如说可能刘威是去过耶路撒冷很多年的或者很多次的、 嗯、 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还需要看这本书吗？ 这个可以 对问问刘威， 还是需要看的、嗯、因为我觉得就像他书里有的提到一些观测的点，因为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专门找一个观测点去看这个非常好的景色、 嗯、 但是我看过了之后我觉得哎呀，我当时是不是应该也去这个观测点去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之前看的是不一样的、嗯、而且本来就是我自己读的书之前去过的可能有一些了解还是没有书中介绍的这么 详细、嗯、 对，所以可能我需要再多读几遍，这样下次我去的时候可能我又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 嗯，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本书，它的文字构成了一本书最重要的灵魂。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其实很美的，就不是大家所想的当中只是一个介绍。你比如说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是在扉页里写到的，是以色列国家旅游部写的。他说，耶路撒冷是远远超乎想象的魔幻光辉之城，从大卫的世界到约瑟夫斯的预言，从萨拉丁到拿破仑，从圣母教堂到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从锡安山到马哈奈耶户达市场，耶路撒冷是一个爬满蝎子的耀眼金杯。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次耶路撒冷，行走于耶路撒冷，行走于耶路撒冷的3000年历史是你最好的向导。就是其实这本书当中的文字，我觉得它的这个翻译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它非常的美，又是散文体，特别不好翻译吧。嗯， 对，它这个，而且吧，我后来。就刚才刘伟说的，你要是去过了以后，你回来以后再看这本书还是很有用的。不光它的是这个语言美哈，它还有一个，它有一个高度的统观的这个视角。比如说以色列博物馆，我们可能是进去只是看它的这些展品啊，或者看它雕塑，或者看它也有不定期的。刚才说我们去，甚至它还有一些印象派画展呀、啊，这些都有。 嗯， 但是呢，它这个里头就讲了这个以色列博物馆怎么建馆的，而我一看这个，它整个建馆过程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过程，因为以色列建国。他们说我们哪有钱还弄一个这个博物馆呀、啊、但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就坚持到世界去化验怎么样把这个博物馆建成，怎么样把这个全世界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我要给弄来，包括有这里他讲了嘛，有甚至有这个谁毕加索他的雕塑、嗯、有这个摩尔的雕塑，这些都是大家整个就围了一圈把他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都成了永久的馆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还有包括一些新锐的艺术家，这个就是他们希伯来文的爱这么一个雕塑的艺术品， 就是以色列博物馆这一张的一开篇的这个图片 啊，对， 这一张照片， 其中的一张雕塑， 嗯， 对对，它是露天的，它这些都是露天的雕塑、嗯，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讲得非常的惊心动魄，就你就跟也是打一场仗似的，我这个博物馆怎么建立，怎么把这些藏品搞过来啊，什么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非常，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你再到这个以色列博物馆去看，国家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会把这些东西在你脑海里又重新这个过一遍，你会觉得哦，这个他们的这个博物馆的建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嗯，没错。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本书就是《徒步旅行耶路撒冷》，应该说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不一样的收获，而且我们通过这本书其实能够自己去徒步旅行，去看一看耶路撒冷，应该说是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耶路撒冷，一座被征战千年的城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当一座城市同时成为三大宗教的圣城，它注定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徒步旅行耶路撒冷》一书共分为12章，作者不仅介绍了大多数游人非去不可的哭墙、锡安山、橄榄山、圣母教堂、以色列博物馆等，还以资深玩家的身份推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涉足之处，也是对这座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耶路撒冷的一个纪念。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徒步旅行耶路撒冷》。 其实这本书有一个彩蛋挺逗的，叫做虚拟现实首部引入 AR 体验的旅行书。这个彩蛋是怎样的一种设置呢？好像是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扫一下二维码，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一种 3D 的体验，就跟你看电影你身临其境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去圣墓吧，你拿那个扫一下，你可能就站在圣墓的中间了，你可能这边你看到的是东正教的教徒在那做祈祷，这边你可能看到是基督教的教徒们在这做祈祷。 刘薇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其实我是也自己试了一下，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这个是需要手机下载一个 APP， 当你下载好的这个 APP 的时候，你在每一张的这个就是封面，每一张的这个封面的时候你放在这儿，然后呢它本来封面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印刷的一个图片，但是放在这儿以后呢，你那个手机就会自动显示一个视频，播放了一个视频，这样其实是更动态的，更直观的，可以让你更了解这个书中的这个内容，还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非常立体的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旅行指南。 对， 那如果在节目的最后让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会说什么？ 这本徒步耶路撒冷的这本书等于带我又游了一遍耶路撒冷，让我的印象更加深刻。 我觉得徒步耶路撒冷这本书是带你用你的脚然后在耶路撒冷重新的丈量历史。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一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نصرك الهادي الرحمن.